些东西一直在那里，没有消失，只是你远离了而已。声音纺织机，编织你的想象边界。暴雨过去，你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声音纺织机，这首欢迎两人组凯比鸟凯比恩，他们两个在现场带了他们的音乐，带他们的电脑跟各个是机具，打算要来放，算是两个小时很过瘾的。我们今天主题，他们先是说是舞曲，后来整理出一个逻辑，然后都是反拍舞曲。Hello Jerry 跟 Cheer 你们好。 Hello， 嗨。 好，刚才一开始那个是应该是算是布农族的小孩在唱歌，然后我想要讲一下，如果大家今天晚上觉得有点无聊想出门，我个朋友他有个乐团今年有入围金曲奖，叫是来自布农族的马永恩跟农南乐团，他们在 The World 会有晚上八点半会有个演出，所以要去的话可以今天晚上没事可以绕过去。我们今天就来听 KBN 给我带来，觉得 我的心情开始变好，不知道你觉得呢？ Getting so boring. Yes, I'm tired of this life I'm living. Thank you. 描述现在我眼前看到的景象，他们在我的右边，两个DJ 带着他们的机具电脑，听到的好像是救护车的声音，就是好像救援， 他就是一个 就是哦，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按就会 发出的一笑啊， 没有错， 你要方坡还是正旋坡都可以 哦，所以你是把一个声音OK 就是 所以刚是不同的波长发出的声音， 对对对 哦，了解了。因为节目一开始他们两个就开始在处理这些好很热烈的样子，然后我就忍不住拿下耳机过去看一下，就觉得真是匪夷所思的景象。平常你们在放音乐时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有点要布置，好，现在两个换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 轮流。 上礼拜 Leo 来，他放的音乐是让召唤出很多奇妙的听众，大家都非常认同那些八零年代的那些经典歌音乐。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听众真的这么多元性，然后 KBN 我不知道今天会召唤出哪一些听众，你们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期待大家都很享受吧，这两个小时的奇怪的音乐， 对，是真的， 没什么机会可以听到吗？ 对，倒是真的，所以大家可以轻松听听音乐。 在音乐声中，请让我再次介绍 KBN， 凯比鸟詹君，超过15年了吧？ 一年就20年， 快20年。但我真的很早认识他们，然后一直到去年我们演唱会，等一下是前年演唱会有没有合作过？大家都很注意到。前天演唱会上我的音乐加上了很不同的元素，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加入实在太有趣了。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做音乐这么久，然后也常常在一些不同的地方演出。我看到他们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们常常喜欢每次带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我说的不是音乐，而是器材的机器跟软体都不太一样。 音乐应该也不一样。 我刚刚有问过说你们在不同地方放音乐的时候会不会开始已经有一群死忠追随者，那你们的答案是说可能有，不过这些追随者好像都是来指出说这首上次放过 纠察队 怎么这样子，感觉追随者应该是不论你们放什么他们非常， 他们应该是想要听到一些没听过 哦、oh, 很 可爱。 如果你放了上次放过了，就会有一种 失望， 到底有没有在做功课、啊、 就他真的对他真的就是来听音乐的，他并不是来追随你的。好啊，你今天要吃声音纺织机，所以你还是停留在爱乐电台没有错的。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KBN。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 KBN 应该是念 KBN NN 好，是这样子的。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3:30。对，爱乐电台里面，就像刚刚在广告里面听到，你可以听到京剧，然后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古典音乐，然后当然也有像声音纺织机 KBN 来放这样的音乐。我问了一下，就是原来他们是有安排的，一开始的时候是会先，我们刚刚听到是速度是68，然后这一段他们就说准备要进入速度 加速一点点， 一点点70。好，这是在如果你是4点以后再听的话，会听到80。 差别到底在哪？要听了才知道， 就越来越快，真的。 Bye. KBN 要大会报告，就是现在速度已经变成84了，从刚刚的70缓缓上升，两趟应该还会更多。还有人彼得有说，声音纺织机是否可以直播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半年前有讨论过， 对， 因为那时候电台有在问我们要不要直播，后来我们结论是不要，因为 太多垃圾话， 对， 关掉听到， 对啊，关掉麦克风的时候实在是都不能讲废话了，所以啊、哦，我会尽量用照片让大家感受一下，还有大家闭上眼睛听音乐是挺好的，慢慢要加速，准备好了。 3:50，在即将进入4点之前，他们已经决定要把筷子拿出来。接下来，现在还是84。 对。 不 会变快了啦。 不会， 快不到哪里去了啦。 好。 那个车速没那么快。 准备啦。 到方波、圆波，听到救护车的声音、警报器，听到在地面上，然后突然一下沉到水中，一下耳鸣，一下头晕，真就是 KBN。我觉得他们好厉害，我以前还是会想要分辨说哪一首是他们两个之一谁放的曲风，后来发现这两个人已经，我现在已经完全无法分辨他们的合作默契太久，那个心电感应默契都太强烈了，好精彩，你觉得呢？好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今天请到朋友是 KBN 的 Jerry 跟 Cheer。 A hard box. 前安岳电台有两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一个是声音纺织机，另外一个是电子马戏班。今天感觉到电子马戏班魂复活了。我们今天讲的朋友是 KBN， 这个音乐的节奏他们是往上飙的，所以你在开车的话要记得要控制好你的方向盘，对啊， 窗户要打开，要不然会不知道速度在哪里。 对，没错。我知道很多声音纺织机只有很想念雷波波老师，就是父亲，我的父亲雷湘先生。然后不过他之前身体微恙，幸而现在复原还不错。今天要出门的时候，在家里跟他说，他说：“你今天要来来宾是谁啊？”我说：“是 KBN。”他说 ：“KBN， 我要听。”我说：“你不是要睡午觉吗？”他说：“我喜欢听，所以。”雷波波推荐哦，今天 希望你会喜欢， 会有可以量一下心跳跟那个血氧指数，目前还算一定正常吧。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都是走反派的舞曲吗？就是 算是吧，就是这种哦，对这种。 隔壁的杰瑞，这位小胖。 刚才有在扭动，很可爱啊，而且他的头发非常非常之卷又多。我说你是去烫头发吗？他说不是，我是没有烫，没有烫直，所以才变天生卷发的杰瑞。好吧，杰瑞说点话啊，你在专心。 Hello， 好，我们继续。真的一直在换位置，一下右边这个人换到左边，然后左边人又换到右边，好有趣。 我再 update 一下雷波的近况好了。他之前那个声音有受损嘛，所以就是声音听起来后来有点像曾志伟。我跟他说你的声音像曾志伟，你的目标是刘德华，然后等到你声音变得像刘德华，你就可以来上声音纺织机了。他就说不，他的目标是周星驰。好，加油加油，周星驰为的声音为目标。时间是下午4:15， 确定不是凌晨？ 不是凌晨，对。然后你听的是爱乐电台， 确定是爱乐电台？ 爱乐电台。有祝大家工作、写功课、开车、洗澡，任何事情都适合听这样的音乐。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KBN 凯比鸟，你们之前有一些演出，对不对？ 有。接下来也有7月15在 Pipe， 然后那一天晚上有我们有好几个日本来的制作人，也是应该这一天晚上的音乐也是像我们现在放的这种吧，对，就是一些比较脏脏的、比较 bass 比较大的， 就除了里面还有其他就日本来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 DJ 叫做艾崔伦，就是他办的活动。对，他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一个制作人、promoter， 写稿的，写音乐，就是以音乐为生的一个，很酷的家伙，他办的活动。 你就是7月15，所以如果大家懊恼没有办法看到声音纺织机的直播的话，你们真的可以到现场去看他们。我真的必须说，他们两个现场是还蛮 好 看 的， 好的很忙哎、欸，真的很忙，不太像一般的 DJ， 好像很镇静沉稳的动，你有什么动作？然后两个人 开对方的玩笑， 对啊，好像就会丢一些球给对方接。啊，请 Jerry 解释一下你在网站上留言的那个预告，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Rastafari。 对啊， 对。它是一个牙买加的那种精神运动，它算是一种宗教，然后也是一种他们的神圣来源，所以他们就会一直讲加加，是在尊称于就是像神一样的称谓，那就是从 Rastafari 这个运动衍生下来，就会有像是 Reggae 啊、Ska 啊， 然后 Dub。然后 dubstep、drum and bass， 就是所有你看到就是留着黑人头、dreadlock 这些牙买加来的子民们，他们就是会称自己为 Rastafari。 那三合一下什么意思？ 三合一就是我们今天的 shop， 就是有 reggae shop， 跟 drum and bass shop， 跟 ska shop。对，就是含在我们今天从60-90之间的速度当中。 好有趣哦，所以大家可以上那个 KBN 的粉丝页看一下，他们都会预告他们的活动，然后也会试，对啊，但是这些艰难的名词好像都要非要我问，对啊，一定要解说一下。好，现在应该速度降下来吧，不在90、 一样欸，差不多嘞， 哦， 现在是84点， 对，84， 好，听看。 我说 KBN 的现场的放音乐其实真的很好看，我每次都有点其实是目不转睛。他们两个我觉得正确形容比较像是两个在武术过招，可是在练习，彼此练习，对，其实他们好像在对打，但不是真打，他都接得很好，是 也不是对，应该不是在对打， 不是，对，但就是好像是在练习生在那个他现在运气了，家伙，很有趣耶！要记得他们的现场可以去看，在7月15号，Pipe 还有其他的、演出者。请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baseball cowbell. It's like the bottom of the beat. See the problem with defeat? The devil's trying to break us down. I bought this ice so I could blind them. I'm not a child, but I shine like your sun smiles and make the buildings in your city like a sundial. And over immaculate tracks, watch me run wild. From uptown, let me rerun the uptown. Down the block to the bottom of the street. It's like the bottom of the beat. See the problem with defeat? The devil's trying to break us down. I bought this ice so I could blind them. I'm not a child, but I shine like your sun smiles and make the buildings in your city like a sundial. And over immaculate tracks, watch me run wild. From uptown, let me rerun the up. Like, all right. 所以今天大家至少学到一个单词，就是 Rastafari。 谢谢 Jerry 教我们这个字，然后我很喜欢今天的音乐，我相信听众也一样，已经收到不少回复，大家都很开心。这个是你 sample 下来你自己按的，还是他的音乐里面本来就有 按的？ 我就知道你一直按。好啦，哦，我想到反正就是总会有不同朋友带来他们喜欢的音乐，虽然每一种我觉得平常你都很难在其他地方听到，所以这个是特别珍贵的时刻。你们那个 pad 里面到底还有多少奇怪的声音？ 不告诉你。 KBN 实在是太有趣了。他刚才就说不要吗？ 他说 put up。 Oh, sorry。 好， 再加上就算 drum and bass 的 节奏， 所以就是 水拍， 对，对你们来，水拍，对你们来说，就是这些声音其实就是一个像声音一样，它就已经离开了它原来的音乐的那个结构， 变成 新的， 变成什么元素都可以拿来重新 remix 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听到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你们把我们听到的。真的算是两小时都没有停的音乐，然后根本不是一首接一首而已，还上面还有加上好多你们自己 的 东西。 对， 的 对，可能这首歌我们只放了三分之一吧，然后可能中间有一段我们就直接一直 loop 它的其中一个段落，然后就再把别的东西加上去，然后再把别的东西拿掉。 我觉得你们越来越厉害，我感觉最近 是希望我们的手越来越多。 有，我感觉，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这辈子母船不会接我回去的话，我希望 KBN 他们还有机会被母船接回去。我觉得希望都放在他们身上，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加油加油加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什么呢？ 继续的碎拍跟 Jungle 跟跟 好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的东西。 好。 A rhythm and wisdom I is accustomed to. Three visions for each eye, but must undo. You want to others as you expect back, but don't expect the best like when the worst has. And I recollect them when the search has come to an end, then the wind it works. So you take the elevation and rest with it. Punching clocks to test what is a stress digit. This here digital age is still analog.The medium pulls deep into the battle songs. Every soldier is asking what they fighting for. And every sale means the cobra's up inviting more. So watch out. Doubt, stress, and his faith rolls. The boat still rots, holding the weight full. The hope is not holding the plate told.We cope and watch and we vote for squat. The goal is not fully innate, no. The soap is plots and when the gate holds, the rope might slip, but it's a chance you take a second to take a second session if you have to. If you have to. But only if you have to.Eat the lesson, sweet, no retreat, no seem so. Make it sure like the scene sown. Break the essence and break it until it resonates. Resonate. The resonance pleasant, present forever waits. The present is for gifted mind states. The resonance for lifting eyes past. The heavens must laugh loud in the rain pour.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same lake of a rain's pour. You can make sense, make it, you can break bills. Break bills. It's a virtual slice that leaves the stakes still high.Thanks for the pie. Down stretch and big rolls. The boat still rots, holding the weight full. The hope is now holding the plate cold. We both can watch and both can squat. The hope is not fully innate, no. The soap is popped and when they get home. The rope might slip, but it's a chance. Want freedom for my music. 每一首都好精彩哦！时间是下午4:50，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觉得今天完全被 KBN 的那个算什么 ？Take over。 对，没错，开心开心。好啊，那我们要来说说拜拜了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两位同学？ 今天 没什么好说的。 好，真的很期待下次再来。然后7月15号大家有空可以去拍看你们的演出，也请加入你们的粉丝专页。虽然你们也不太贴什么， 偶尔啦， 偶尔贴， 对啊， 贴一些非常酷的一些， 有的没的， 对，好，可以上去看看。好，谢谢 Cheer 跟 Jerry， 谢谢你们， 谢谢， 拜拜， 下次见哦， 拜。 Want freedom for my music. Thank you.